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林明真。 第一章，失踪的男主角。当阿月醒翻嘅时候，佢感到一种不安。佢嘅丈夫宝强唔喺佢嘅身边，已经过咗几个钟，但宝强依然冇回家。佢不停咁打电话俾宝强，但系一直都进入语音信箱。焦虑的情绪不断涌上，阿月决定去宝强的办公室找他。但是当他去到宝强的办公室的时候，办公室已经闩了门。阿月感到不知所措，开始搜寻整个市镇，但是都找不到他丈夫宝强。第二章，失去的身份。就这样过了几日，阿月的焦虑转变成绝望，他决定去宝强的父母家，或者他们知道宝强去了哪里。但是当宝强的父母见到他的时候，表情异常的冷漠。无可能的，阿月心想，我们曾经在这里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，为什么宝强的父母会对我这么冷淡无情的？宝强的父母大声喝令，要阿月即刻离开。阿月只好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屋企。第三章，朋友的恐惧。阿月感到自己几乎陷入疯狂，他去到他自己父母的屋企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支持。但是当他踏入家门的时候，他的父母的眼神亦都变得陌生，而且还大声闹他，说他不应该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阿月感到非常的不解，阿月唯有前往他的闺蜜玛丽的家，希望可以得到玛丽的安慰。但是当玛丽见到他的时候，竟然露出恐惧的表情，甚至拒绝让阿月进入他的家。他锁上门，令到阿月独自站在门外面。为什么大家都变了的？阿月的眼泪不停地流，他感到极度的孤独和绝望。第四章，道士的咒语。当阿月感到好无助地坐在路边的时候，一位神秘的道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你是谁？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找到宝强？阿月问。道士缓缓地点一点头。我知道宝强的去向，但是这个是一个极危险的道路，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。阿月已经再没有任何办法，唯有求道士帮他了。道士要他合上眼睛，然后跟住他念咒，跟住阿月的身体就出现变化。第五章，惊人的真相。当阿月重新打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场所。这个地方一片黑暗，但是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发生着什么事。他望到自己和宝强正在激烈的争吵，他们的言语充满敌意和愤怒。阿月努力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他看到自己指着宝强 和自己的妹妹小林偷情，他们越吵越激烈，突然间小林出现，拿起一把锐利的刀，疯狂地向着阿月和宝强刺下去。阿月的眼擘得很大，他望着自己和宝强被小林杀死，而小林在杀人之后亦都突然间晕低。当这一切发生在阿月面前的时候，他感到无法自信，他无法相信他已经死了。但是更难以自信的是，他的灵魂现在正附身在自己的妹小林身上。第六章，灵魂的交替，道士向他解释一切。你的灵魂在你临死的一刻附身了在你妹小林的身体，而你的丈夫宝强就已经死了。道士严肃地说，你的妹小林她的灵魂失去躯壳，已经变得痴呆，你必须要即刻离开小林的躯壳，我才可以让你和丈夫在一起。阿月为了要见回宝强，就即刻答应道士。之后道士就开始一个神秘的仪式，令他的灵魂能够离开小林的身体。随着仪式的进行，阿月感到极大的痛苦，最终他的灵魂被释放出来，小林的灵魂成功回到他自己的身体。第七章，结局。当阿月再次醒翻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瞓在自己张床上，而他身边瞓住的就是他的丈夫宝强。阿月冲去厕所照镜，镜中出现的是阿月自己的躯壳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宝强和他过着平凡的生活，但是在阿月脑海中依然深刻记住那一场惊栗的奇遇，一个充满黑暗和迷失的世界。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妹妹小林，那个因为灵魂长时间离开躯壳而变得痴呆的妹，现在就在精神病院里面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叮当。